呢、這個往後都見到不少黑人，因為我是順序咁殺過去嘅，後邊都會見到不少洛克人嘅，洛克人相關的。呢、這個我見到第一個是洛克人嚟嘅、嗯，又係呢、這個應該係兼容到現在現存的嗰種嗰啲可動模型，洛克人嗰只可有隻可動模型噶嘛？你拍呢啲拍刮屎落去咧，應該係可以拍到嘅。你可以將佢換落去現有寄存的，佢、嗯、賣嘅其實係呢啲。呢啲件啊，換幫你換臉、換手、換腳，咁就會變成佢呢個樣子。相對嘅價錢可以冇咁貴，不過呢檔我賣到好貴啦，有啲可以幾千英落就到樓噶啦。喺 Wonderfair 上邊幾千英落到有算平噶啦，即係呢只唔識，但係幾靚。除咗大一隻之外，係啊，小手滅酷咯。呢個係我記得係中國嚟嘅，做得幾靚，但係。我已經冇時間慢慢再挑角度啦，影完相就走。呢度已經係開始嗰啲體力不計了，因為我前一日仲喺跌貨嗰邊，你見我仲喺嗰邊玩緊，仲喺度食緊壽司郎，即係去到好夜好晏先瞓，所以我其實去到而家一兩點幾，已經係想瞓，又餓又攰。呢個點幾啫？係已經又餓又攰，已經想瞓。你見我影得可以，開始可以冇咩心機影噶啦，唔再揀角度，求其影一影就算。亦都係時間緊迫咯，因為去到呢度我都未，我都仲有一半未行完啊。啊， 嗯， 啊，Kakita意外地都仲有唔少，不過呢個係阿三個初啊，其實但係佢用嗰種即係點講啊，飛天少女警嗰種咁嘅風格做出嚟嘅三個初話啦，呢啲比較特別嗰啲就真係呢啲地方先有咯。啊，極少數，明日方舟極少數有佢嘅角色，燒燈都爆喎，真係。不過呢檔嘢向來都唔係好受歡迎嘅，大家知嘅人氣啊，唔係佢唔係即係佢又唔係冇人識，但係佢啲人氣就硬係爭啲嘅，即係有啲曲高和寡啦咁樣咯。所以佢嚟到呢度就更加係少之又少。我應該見到唔超過十隻明日方舟嘅角色啊，或者我認唔到啦，見到認唔到啦嚇。呢啲男呢即係男檔係最多嘅，少數唔係完全地中華系，雖然我都會將佢分做半個中華系嘅手遊。非人算你多，啊呢啲就係嗰啲創作係啊，呢個最撚憎呢種，整一個模，然後九百幾萬種上色，然後就要入分開賣俾你嗰啲咧，即係雖然唔係同人就算啦，算鳩數啦，但係啲商業嗰啲咩辣布布啊嗰啲 friend 咧，我好憎呢啲乜嘢，即係我覺得係困水，完全係困水嘅。 但係慘不過有人困到， 有人俾佢 手腳困到喎， 係啊，呢啲勁，手工打噶。手工將個鐵板打成咁樣嘅，啲板金技術嚟嘅。我大學有冇學咧？好似有學，又好似唔冇學。我唔記得我係自學定係乜嘢。我有學過嘅呢啲板金嘢，好撚麻煩噶，要好有信心，好有耐心。佢仲要雕花咁雕咧，呢啲嘢好花時間功夫噶。呢啲就係嗰啲咩愛燈氏家族啊，嗰啲咁嘅 friend 啦，啲恐怖系啊，嗰啲創作啊，嗰啲嘢。呢邊又有啲咁樣，呢類我就當然唔係我杯茶，但係我呢啲我就可以接受嘅。 嗯， 即係唔會話啊，但係你見到佢嘅我係順住行噶，但係你見到佢啲分類係咪好撚混亂？我其中一個抱怨嘅地方嚟，即係搞到我冇辦法話，呢個區都唔係我杯茶啦 ，skip 曬佢啦，冇辦法，全部要行曬。雖然佢攤數唔多，勉強可以啦。呢張馬嚟就非常之係咪呢張係咪馬嚟啊？呢張係同原作唔係好似，但係做得好靚。呢、這個就打光問題，真係我眼睇個層次會多啲啊。雖然佢白帽嚟啊，但會睇應該叫白帽因為佢係 3D 編出嚟啊，唔可以好似以前 GK 咁叫灰帽。不過算啦，大家明白就得啦。其實做得幾靚嘅，有層次嘅，但係我影相影得衰。佢咁樣再打光之後，真係乜鳩細節都見唔曬，冇曬啦，而家。佢呢邊啊，喺畫面嘅右邊有個光源，大大嘅光源打咗落去，我係完全用我手機係完全影唔到佢所有 detail 嘢，白色一片救唔翻，我調咗光暗啦，都係救唔翻。嗱呢個上個色就會好啲啦嚇。依我哋唔多賣高嘅，即係啲 band gym 嗰啲都係少。 嗯。 啊，呢個係嗰個音又係嗰只音 game 嗰啲。 嗯。 呢、这個造型我記得我好似有，好似係有官方嘅 figure 版本嚟嘅，但係呢個唔係官方的啊。先講呢個係拍攝嚟嘅，即係佢唔 素體要自己買嘅，即係佢賣嘅俾你喺外邊呢啲個本體你要本體唔 係 嘅。 俾支筆俾我拆落去啦。 係啊，睇下佢係用我覺得市售嗰啲玩膠嗰啲會知啦，佢個本體啊。 嗯。 唔該你自己搞掂佢。呢嚿唔識，佢寫埋我都唔識。哦，幾靚。 唔識。 嗱，你見到，就算係咁瘦。都是大粗，都是大髀，都是粗的，這邊真的粗大髀絕對是絕對的主流來的，就是這個，我當刻我記得是誰，現在忘記了，不好意思，啊，這個Alice咯，就是，少了，是喔，是喔，是有喔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不是質少婦，是真的差那些，那些少女，少數真的還有的， 難得我們受是， 這邊有，因為有羅莉控咯。你只能咁樣講啦，即係少數地係唔係阿媽的，阿媽就唔少。喂，呢個角色我諗緊幾多年前啊，我唔記得咗佢係咩啊，即係呢個係又係好角度限定，你要揾一個靚嘅角度真係好撚痛苦。其實應該要斜多少少會靚啲啊，但係我最後影得唔好啦。呢個咧就應該向下少少啊，但係我。自尊心問題咯，點講啊？如果我炒得太低嘅話，會唔會好似好變態？我嗰陣時候諗緊呢啲嘢，即係呢張就點樣影都係變態噶啦，唔使望。即係馬良係啦，後邊開始就會多啲見到馬良啦。佢就喺後邊，藍良都係啦，都係去到後邊先見到，但係呢張影衰咗，對焦對錯咗位。因為佢應該係將個對焦對咗落呢度，佢優先見字嘅，因為佢見字就優先將啲字對焦對咗落對，然後我檢查嗰陣時冇留意到，影嗰陣時冇留意到就，然後就我已經去到呢度，我已經係又餓又攰又眼瞓又凍，咪凍完之後又開始飆汗啦。呢個時候我已經係飆緊汗噶啦，因為會場入邊幾熱嘅，咁啊，所以係幾即係成個人就係散散咁滯，我覺得我隨時暈低都唔出奇嗰只程度，所以就影你啲影相就已經開始求其噶啦，就大家見諒啦嚇。應該係全場唯三嘅卡查拉泰托，唯三，我咪係應該影曬嘅，後面應該仲有嘅。呢只星爺點講啊？係有又唔其實唔似星爺嗰種神韻，但係我唔知點解覺得係佢係好係我杯茶，我唔知點形容俾你聽。雖然我本身係都係中意星爺，但係算啦，係嘛？連呢只都有講緊，哦，呢度入邊後邊都有嘅洛克人，其實依我哋唔少嘅，其實呢個勁啊！呢個卡森定係009啊？呢個係。即係總之係嗰個年代嗰啲啦，所以再舊都有噶，春麗大家識啦，呢個就用紙砌出嚟嘅，但係嘅塔式唔包上邊嗰兩隻，上邊嗰兩隻係擺 pose 嘅啫。呢嚿嘢係應該係某啲造型嘢，我真係唔識。但係我最大細心嘅印象就係影死我。我而家影都係好勉強先，勉強你仲見到人啲紋理。我喺就咁影眼望嗰陣時啊。基本上是黑人黑夜打烏鴉的，我是直接看不到他的，我很痛苦才勉強拍到見到他問你的東西，但他真的做得厲害，機人我這邊後面有的，但是很多我都懶得拍了，因為在我眼中都是差不多那麼上下的東西來的，這個少數用穩點陣的點應該是好像梁三檔有這樣玩，在香港反而都有人玩啊！呢、這個因為好勁啊，我先睇下外邊係影係咁樣樣嘅，一嚿水晶膠，然後即係封咗嗰啲細嗰啲微縮模型，然後呢嚿嘢本身係熒光嘅，所以你佢懟入咗個黑箱入邊，你會見到佢係咁樣會咁樣，其實幾靚嘅，我有少少衝動想買嘅，但係望一望價錢即刻熄火咯，咁大大嚿30,000+ yen。我嗰陣時我諗緊咧，如果10,000+咧，我就出手噶啦。跟住望到個價錢，得啦，唔好意思，打 黐線，黐線，發神經。呢個價錢。 諗埋人哋啲手工製作嘅事，啲手工製作噶，唔係量產噶，手工全部每一隻都係手工製作噶。佢係值呢個價錢嘅，但係 值但 係 冇錢 咯，我窮。 係啦。 啊， 好啦，有問題係你唔係佢。 即係價錢係我嘅缺點，唔係佢嘅缺點。OK。 係啦。 呢個係我唔記得呢個應該係改造件嚟嘅，其實唔係本體嘅。但係我影得衰，係我影得衰，因為我懶得踎低跪喺度慢慢影料。 嗯， 索斯機其實都有，我唔知係編出嚟㗎定係點樣啦。因為我見親都係唔係1:144咁細只㗎，通常都1:100甚至更加大㗎。呢啲嘢咧做大容易，做細先困難啊。因為你要做翻啲 detail 位，我啲嗰啲 detail 位咧越細其實越難嘅，真係多得有 3D printer 技術嘅進步。如果唔係以前你要手做呢個 size 係不太可能嘅事嚟。呢只我好熟口面，但我勾唔出阿傑特認唔認呢邊邊個角色，好多年前啊，唔知係邊只 game 嗰只角色嚟嘅。 睇下先，留意下先，我諗下。我都要想下， 啲風之乜鳩嘅，我唔記得咗。 我而家唔識接咩 game， 我 key 我去 PS 啲 PS game 都叫角色嚟噶，但係諗唔明，但係鳩幾多嘅 PS game？ 呢個原神嗰只嘢啦，做得好靚，但係原神不是我杯茶。呢個就難到我個 pair 媽妹啦。我意外地其實唔多做到咁百合嘅嗰兩個，雖然我好中意佢兩個嘅百合基本啦嚇，但係意外地唔多。呢度都少數嘅，可以影一影咁啊！哇，呢個就係佢入佢話 What the fuck 嗰個第初代，即係第一代嗰陣時個吉祥角色，都有人復刻翻出嚟。呢嘢非常多年前噶啦，角色啊，我講緊個呢個好似幾勁咁，所以影出嚟。即係佢係佢唔包個樽嘅你。佢就係佢賣嘅就係呢個架嚟，所以你可以將任何差唔多 size 嘅樽都懟落去嘅。咁當然佢標準就係普通力本件標準 size 嘅大細啦。就係呢啲油壓嘅件啊，呢啲好鳩勁噶。呢啲叫科技械嗰啲嘢，其實又然後又夾住咗喺呢啲賣普通呢啲美式女 figure 後邊。呢個係少數 I 媽，一開始我就諗緊係咪 I 媽冇俾授權，所以唔俾咧？但係諗下唔係啊 ，Bandai 唔應該都俾授權噶，佢嗰啲。但高大好少見啦，咁呢個男子本身都喺 I 媽入邊都係冷門角色嚟，唔係最冷門，但係都算係冷門的。但竟然有呢度唔多見 I 媽，反而就見到佢有，可能真係冇人啦。呢個係阿伊田啦，即係成日著和服嗰個。呢個我覺得造型有少少失敗，其實其他都算靚嘅。 有 I 媽算好咯， 好少 I 媽。呢、这個我唔知係原創角色定係純粹我冇唔識佢咯。 唔識 標我就真係唔識噶。呢、这個係原創角色嚟嘅。呢檔嘢 N 屋啊 ，N 屋應該幾有名，大家揾開膠嘅應該有印象。好撚鹹濕，因為人哋做開啲鹹濕嘅，但係唔知點解要放喺一般向呢邊嚟擺。咁呢、这個呢只都有呢、这個咩銀河呢？即係咩？ 啊，上 Ula 咯。 我Zosa銀河超銀河個Zosa，我唔記得咗個。 我淨記得佢聲優係阿黃生志咗。系咁多啦， 好多年前噶啦， 多都冇啦，多年前啦，华生截咗啊嘛， 上色方法你已经企得到啦，即系九百你，即系当 阿截咗只，你咪截咗只，截咗只几耐冇配个戏，冇配动画。 呢边有写啦，系啊，银河周神传说，我话大佬呢几多年前咯，但系都仲有人做噶，所以好旧都有噶。当然啦，更加多就系非常常接多难度，我啲即系影到有少少审美疲劳啊，后边系。 我而家表难度系，我如果系我又唔捻认嘅，屌又难度，又难度顶你个肺。 但系呢张好可惜，如果佢上埋车，应该系非常之靓。系啊，呢个灰帽都咁靓啦，真系。而且呢个角色好少人出。ISY 系画师嚟嘅，某个画师，但系我记得个画师嘅特点咧就系白目啊，只眼系白圈嘅。但系呢、這个。佢灰帽呢一刻，我唔知係佢暫時畫住先啦，定係咩啊？唔係嗰只白帽嚟嘅，應該係上完色之後先改啦，因為眼嘅顏色都係嘅一部分嚟啊嘛。呢只我咩海賊什麼我唔記得咗乜嘢個，又係少數啊！我好似得呢度作品好似得呢只喺呢度嘅便宜度啫。呢個係少數，佢會話你聽可以拎起為，甚至話你聽可以玩。 翻轉變身機械人， 因為佢要變身啊，所以要俾你可以變啊。呢個 3D printer 編出嚟嘅，呢啲咁嘅件啊，100% 係 3D。呢件如果呢件你做扭蛋嘅話，超受歡迎。 係啊，咁你佢除咗價錢唔扭蛋之外，都係嗰類嘢嚟嘅，即係 唔係即係如果做扭蛋就超受歡迎啊！呢啲嘢保證抽爆㗎，扭一定扭爆啊！ 即係呢啲咧，佢咪俾你咯，少數地佢會俾你掂嘅嘢咯。即係你有時有啲嘢係要上手玩你先知道佢有咩特別嘢嗰啲咧，佢會俾你掂。其他大部分都係佢哋嘅模型嘅，即係所以你買 default 就預定佢係可以睇，可以影相，但係唔准掂。通常都係咁樣嘅。如果唔係咁樣咧，佢會特等另外再寫開嘅。咁到時你先咩咯？咁樣咯。 嗯。 係咪仲有啲咧？就又誒，你已經講過啦。因為我之前講啦，呢個前邊之前係嗰陣時係大雪啊嘛，所以佢呢度有部分人係真係嚟唔到嘅。有啲咧就係人嚟到開到倉誒，唔係開到個攤俾你睇到，但係批貨嚟唔到，因為佢貨運嗰邊啊，俾大雪延期。好簡單，佢你延半日啊，佢就唔使運咯，咁樣咯。即 係依及 Meerkat 就係見啦， 不過 Meerkat 嗰啲 係另一個 Meerkat 就係主要係輸嗰邊啊嘛，但 係唔係 Meerkat 通常有問題係出於出個畫師身，出於嗰個同人手身問題， 攤嗰個嚟唔切啊嘛， 係啦，唔係又唔切， 仲有啲咧就呢啲誒好少嘢，比我想象中少啊，即係你既然咁多人賣模型啊嘛，咁總有啲人賣模型嘅背景啊嗰啲配件啊嗰啲嘢有，但係唔多，比我想象中少，好似得五六攤左右嘅啫。是專賣這些背景啊那些包括是、公司級數的製作，也都包括這些手工製作那些、啊、這些這個蒸汽朋克挺厲害的、然後他賣他擺就擺這些很大件很厲害的，他賣就賣這些小小粒給你、好像幾千英可以給你帶走的、就是、你想一想到、這塊東西如果要賣你想想要多少萬英才搞得定、他有沒有寫沒有、就是連呢嚿嘢就幾千英可以落到落到樓，你咪咁樣嚟到就買件手信走，幾聰明嘅做法嚟，我覺得係，就做呢啲咯，即係好誒呢嚿係主題係海馬，即係幾誒點講啊？介乎於我睇得明藝術咯，即係啱啱有啲藝術係、藝術你就睇唔夠明噶嘛， 藝術因為藝術識條鐵嗰只嚟啊嘛， 啊呢、這個係嗰、那個 特斯貨嘅頭盔。 那個頭盔是可以戴，這個尺寸 是真的可以戴的、無視 cosplay 用的，現在我已經可以做 cosplay 了，現在 我懶得打碼，無視鎖左上角的螺，不好意思，連這些東西都有人賣。 我最低的事情是你說這個真的是足球那隻來的，不是那個什麼銅的壽術師那隻，很出名是 涉過足球嘛、當年很出名的那隻、足球遊戲的， 不是那隻足球 game、這柄帶很多在現在市面上看到的帶是被人拿來改造，拿了放一隻可以叫做同人 game， 理論上是叫同人 game， 因為它是要硬底去溫的嘛，它是因為這隻東西是滯銷得很緊要，當年就已經是幾百英這樣賣出去了，就是很大量的，所以就有人拿了它然後改它的芯片去將佢嘅 game， 就係啱啱嗰只銅什麼銅術師嗰只一隻十八禁嘅美少女遊戲嚟嘅，應該算係咯。我唔係好熟呢啲嘢，唔係扮，真係唔熟。咁佢就係好多時要用呢只遊戲去做因為係當時買到最平嘅超音帶，佢需要改造嗰時候要需要一個真正嘅正版超音帶去懟落去，佢咁樣去賣嘅，所以佢就要買一啲好平好平嘅帶作為一個本體，你先可以車嘢落去。如果是、真正有那隻 game 的那個呢是會貴一點的，但是你現在市場找到很多時候都是這類的，就這樣、你偶不而你會見到一些、表面上是說這隻足球 game， 實際上裡面就是那隻 game 都有的、 所以特意顯迷而特別震撼試過的， 因為你沒得試的嘛，說明不算整股的嘛，因為反過來也有人收藏這隻東西的，不過他 是收很多很多，收幾百隻的收，因為當年是都不知道哪來的、自信心來的，那陣時當刻出的陣時候我忘記個實數是怎樣，但是大致上口水數你當吧，口水數超人賣了500萬隻，他做了600萬名帶出來、即是史上每部超人都各買你一隻，你都還有一隻帶出來的，所以 Mario Kart 的嗎， 是啊，所以突了一堆出來的，所以為什麼他後面會是死貨清缺，就是這樣，你講一些小歷史啦，即係賣模型嘅好多，但係賣呢啲嘅就少見，真係好少見，但係有嘅其實嚇。你話呢個動感超人、不理左衛門呢啲，有兩檔賣小新嘅，呢個嚟其中一單，後邊我仲見到檔嘅啊。你洛克人嗰啲後邊都 洛克 人 咯 嚇啊，又係呢啲都係改造 parts 嚟嘅，又係不過已經係賣曬了。你睇下。 呢個價錢都秒殺啦。因為真係做得靚，你望下。雖然我影得我對焦對得唔好，你有少少蒙，但你望到。你話呢嚿嘢係官方出嘅，我信呢個級數。 好靚，做得好靚。 即係，但係先講佢入邊個本體啊，藍色呢啲啊，呢嚿本體啊，係官方嗰個產品嚟㗎，佢賣嘅係呢啲夾。這個是痛車啦，算係呢個係嗰啲電動嗰啲接得埋嗰啲雙型車啊，啊佢整個痛車出嚟咯。我應該唔係攞嚟賣啊，純粹俾你睇嘅啫 ，show off 下啫。你睇佢正常呢個地方啊，應該有張台喺度啊嘛，佢連台都接拎鳩曬埋，咁樣方便喺地下去打。呢個係唔記得咩引擎嘅縮小版、微縮版嚟嘅，但係我唔係玩開車就唔識啦，識嘅自己話可以話俾我聽啦。但係好勁，我見佢好勁，所以影一影。哇！徽章戰士都有啊，就係、是唯一一檔，應該係唯一一檔，同一檔嚟嘅呢個係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。然後隔離就係啲好標準嘅，喺隔離嘅呢兩嚿嘢喺兩隔離嘅，隔離就係變翻做普通咩呢啲不過啊 Sonico 好少見，不過都畢竟咁多年前啦，正常係唔需要寫右邊呢嚿嘢嘅。他只要貼那個，我啱啱可能你都見到佢有講 Windows Flash 嗰個一日版權嗰張大紙就已經得噶啦，呢張嘢唔需要特別寫嘅其實。這個唔記得咗係邊個角色添，算咯，有好多都係咁樣噶。這個係個畫師嗰嚿原創角色嚟嘅，但係一個系列嚟噶，你個地雷係嗰嚿嘢嚟嘅。我唔記得咗係咩啊？即係呢個物語系列啊，唔好意思。物語系列得呢只冇，其他都冇啦。係啊，唯一證明就係物語系列其實係俾嘅，不過就冇人做咯。你可以理解咯。呢個係賣第二攤去賣背景嘅。啱啱嗰個比較勾流流少少，呢個咧主要係俾你畫得可以畫得精緻啲啦。佢賣嘅就係呢啲吉他啊、呢啲配件啊仔嗰啲嘢。後邊嗰塊好似都有賣，我唔係好肯定，但係佢賣呢啲配件仔，專係 for Figma 嘅 size 嘅。呢啲又係啲九百幾年前，而家應該三十幾年前啦，應該90年代啊，定80年代尾啊，定90年代頭，我唔記得咗啦。即係不過唔係我杯茶，蛇靚妹。不過佢賣嘅係個佢咁樣，佢唔係賣個本體啊，佢係呢個係示範嚟啊。 金牌 啊，呢個其實有 近年最 好幾嚿嘅。 一般向嘅羅，一般向羅莉嘅新寵兒。 我見玩，我見睇佢嘅都唔係羅莉控好認真。雖然佢嗰扎全部都係羅，咁人哋真係10歲啊嘛。但係除咗作者之外，都應該唔係羅莉控嚟嘅，即係好認真啊。這個造型我最少有見咗三張唔同的嘅呢個造型，同一個角色，同一個造型，最少有三個唔同嘅版本。這個其中一個嚟啫。是埃及住的那個角色，我應該是我忘記了。由於外地是不少的，這個系列好像不多見，很少見。我有一度懷疑過是不是官方的，因為它真的做得挺漂亮的，應該不是，因為它是賣，不過這些它只是賣parts而已。 拍攝唔可以咁平， 即係所以我話拍攝可以幾千嘢可以落到樓咯，亦都可以上萬，可以上成，即係佢你要揾個本體出嚟噶，佢唔係賣曬，唔係成嚿嘢俾你嘅。呢啲傳統軍務，我以為 好古典啦， 但係以我哋唔多。 唔係，軍務本身其實係有另一，佢自己有其實軍務咧，軍務模型係佢只有另一個場㗎，係佢嫌隔咗另一個 area 嚟嘅軍務係，即係講真你砌。 電子音樂啊，佢都有自己音樂嘅 only 噶，但係唔妨用我。 呢度即係佢有人佢有人喺報擺，但係佢主力唔會俾呢度咯，即係咁嘅講。只係軍武本身係另一個專長嚟噶嘛，軍武係、 電腦戰機好 飛燕 係唯一一隻見到的， 久違個飛燕。 呢、這個啱啱影過，我唔記得咗，所以要再影，因為你嗰陣時好逼噶嘛，而家就冇乜人，所以可以話，你又嚟幾個啫。呢、這個角色反而冇乜人記得，大家都係記得呢只。 佢屁股上面嗰只，正得啦， 正得啦，呢個嚇青啊！ 呢個係一隻呢幾個月呢兩三個月先上線嘅一隻嘢，個作者係專畫個咁樣個面肥嘟嘟嘅嗰個嘅角色嘅，係出咗隻手機 game， 好似又出中文版叫《嘟嘟念大冒險》。我哋竟然有，不過呢攤應該係半官方，我唔應該算係公司咯，最少係法人嚟嘅。呢嚿嘢都有人出，我咪講哇！呢套作品仲有人睇噶，我即係咁多年啦，都係講緊嚇馬良咯，即係但係呢只好難打光，我打咗好耐，因為佢喺畫面外邊係有兩大支光嘅，真係射落去咧，全部過曝，嚴重過曝，我壓落嚟佢就會過暗，有啲地方你都過暗，我影得好撚辛苦，即係。呢、这個係唔係藍黨，呢、这個係應該係藍 B 嗰個角色，我唔係好肯定。雖然你見佢好貧，但係藍 B 嘅少數貧乳角色嚟，我記得係啊 character 啦，阿小英咯，唔係好多，但係都有咁啊有啲啊，即係仲有呢啲就係、是、我挑住嚟影啦，去到呢度嘅其實佢一橫列好多呢啲受歡迎都係嗰啲咧。一大個攤，然後一橫列非常之多唔同嘅原型師做出嚟，然後實際上都係中國人，好多呢啲 都好啦。 好嗱，先講我呢邊後邊對中國人擺攤或者中國原型師冇任何嘅負面意思，只係個解釋緊個現象啫。我見做得好靚，我抌一聲嗰啲模型咧。 反正就係中華係。我前咧我哋方墨嘅最新先吹开讲开就系、是、方嘢中华系基本上就咩意思？平靓正三个字讲晒、你同一个 level， 你一标个牌子，一行个牌子，哇贵紧几倍，无人都 figure 都系噶。你中国系嗰啲技术又好，价钱又合理，咁日本啲就有斗啫你。 系啊，调翻转。而 且技术越嚟越好喎、 啊。因为如果你喺鋪頭你喺路行路抽啊，嗰啲官方的時候咧，你會冇咁感覺到呢樣嘢噶。但係呢度入邊咧，因為佢係同人又有，應該大部分係同人啦。我而家影嗰啲全部都係啊。跟住你會發現啲水準可以參差不齊。然後嗰啲令我揼一聲，我啲一望翻個原型師咧，大部分都係中國人嚟嘅。即係你見到個水準係高好多。當然你可以話唔係猛龍唔過江，你冇翻咁上下水準，就唔會千里迢迢嚟到日本去擺。係嘅，有呢個篩選效應嘅。但係佢哋係真係有好多好勁嘅原型師，即係日本係而家已經係雙形見絕嘅啦，即係呢啲都係嘅。所以點解會咁多中華系嘅手遊咧？就係因為日本人又會睇，而中國人又熟嘅主題，咪就係中華系手遊咯。所以點解咁多呢啲啲東方少數，少數仲叫東方嗰只黑貓，係啊，轉角度幾多底褲，不過唔轉啦。超電磁炮， 魚餅妹， 超電呢個橫掃都係一紮都係超電磁炮嘅，但係我挑住嚟影啦，唔係全部都 一般咯，呢幾隻一般啫， 但係好一般咯，呢啲就日本 一般咯，一般貨色咯，呢幾隻電磁炮， 呢啲就日本人做嘅，我嗱你自己睇，我真係冇呃到你大家啊，即係你見到啲做得普普通通嗰啲咧，通常都日本人做嘅，竟然有。雖然呢個係編出嚟嘅啦，但係 City 喎、啊，大佬有人睇㗎，即係我唔係串鳩佢啊，但係當年嗰陣時咁樣炒， 依個我好似係唔係 SL， 應該 唔係好記得，唔好記得，因為差唔多要，佢差唔多樣嘅個都，閃鬼， 鬼跡啊， 是我閃鬼， 啱啱嗰兩個都係鬼跡㗎， 係咯，我即係差唔多樣。 他們是喜歡做這些這樣的死人造型的嘛，應該是唯一一個， Yuri Yuri， 不是，都是最接近唯一一個的Yuri Yuri，其實做得挺，即是你說他精細，不是的，但是個神態，我只能這樣說啦，即是個感覺是挺好做得，即是我不知道怎樣形容給大家聽啦，就是有時有些東西呢，好像這些都是的。你話佢係咪好？ 呢個都幾，因為 OK 喎，呢個我覺得幾好啊，幾舒服啊，睇落去。 其實個即係你造型，其實做得好粗糙嘅，即係尤其。 但係佢感覺上粗糙得嚟有一種以我哋整體平衡好感好咯。 啱啱我就都 即係睇得好舒服感覺咯。 呢只都係㗎，你一放大你睇佢 detail 咧，其實好粗糙㗎， 但係你， 但係粗糙嚟，誒應該講嘅，佢揾咗個就係粗糙同埋嗰個細緻嘅平衡感。 啊，即係呢兩隻都係日本人做嘅。 啊，好舒服！依、這個我依種砌佢直誒刻意粗糙，俾翻係粗糙味添，我覺得係。 係、啊、呢、這個就後面另一單嚟㗎啦，已經係阿、啊、教授比較少著就係呢只係點講啊？ 唔知 做得幾誒、先好第一好少見呢、這個角色。相對比較少見。第二呢、這個我冇辦法一次過整曬你兩個，佢係咧佢包埋啲舊嘢嘅，即係咧佢個角色本身就係咁樣丟佢埋一邊嘅。我唔知點形容，但係個場景做得幾好咯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就少數嗰啲啱啱講嗰啲幫你做背景啊嗰類嘢嗰啲附屬產品啊，即係你可以同佢買啲底現成底座去放你啲 figure 嘅。 嗯嗯 啊，即係我唔講你估唔估到係邊個，你一定識嘅呢個角色嘅。但係我唔講，你未必認到佢做得 認唔到， 好似嚇啦， 唔好似嚇， 係啊， 見唔認唔到喎。 呢個應該 呢個稍微認到，你收唔似就稍微認到。 呢個就應該認到啦。 係啊，依個就 啊小圓咯， 品源， 即係呢個貓版嘅 冇嚟啦。 啊，呢個中間嘅 cosplay 區，我係。 系啦， 冇兴趣去特别再去搞，因为主要系天寒地冻啊，大佬。 而家都而家仲有冇人喺嗰度煲烟啊？ 呢个位冇啦，呢、這个因为吸烟机外边好远啊。 哦，冇啦。以前呢度系以前呢度咧尽头嗰位咧系有个打边炉区啊嘛，好多年前，不过而家呢几年好似都冇啦。 哦，即系你谂下呢个天寒地冻，因为咧入边咧就热嘅，入边应该系热嘅，我着衫系有啲会出汗嘅，要除嘅。但系行我出嚟咧呢度咧，应该系得几度嘅啫。难为人哋咁样着法、大佬，即系几有趣嘅空间嚟。你见到嗰扎影嗰扎同行嗰扎， 你自己你知识107啊，露天 cosplay 会场真系咁样噶啦。 嗰阵时冇咁冻啊，有十几度啊。 问题就个问题就虽然好大风咧，要莫将冇兜风。 呢度入边莫将都系当风嘅，因为系个巷位嚟噶，系都几大风下噶，好暖冻，所以我快步过咯，咪就话。即係呢度就過咗，我呢度應該已經係過咗個管嚟嘅咯。 我係濫用記者室，我係濫用記者室嘅人嚟嘅，唔會喺呢地方停留 嘅。啊，Chubby都有咯。 哦，呢、這個 OK， 依啲 OK 嘅。 Chubby 係向來都唔好意思，因為我 double check 放大咗入去嘅話咧，你阿傑特同埋 OBS 都影唔到嘅。Chubby 咧係一定係咁樣噶，有個咁嘅定律噶，唔知點解啊？可能因為 cam 嗰種畫風個影響咯。Subic 嘅畫係嘅模型係一定係做到好精細，好 detail 啲，好多啲花呢碌啊，一啲荷葉邊啊，嗰啲 lace 啊，啲嘢好多嘅，係一百 percent 係咁樣噶。即係呢只我應該係關波入邊嗰個啊，嗰個孖胎嗰只角色嚟。呢、这個就阿鼠鼠啦，即係入邊鼠年入邊一個角色，關布每一年農曆年係唔係農曆年啦？十二生肖都各出一個，今年啱啱第十二年啊嘛，出埋最後一隻馬糧啊嘛，馬年嘅生肖嗰個角色，呢、这個係鼠年嗰、那個就我十二個入邊我最中意係佢嘅，不過呢度有冇標到我冇睇到30,000 yen， 哇！ 点解我就是、因为我真系觉得靓，真系想买30,000 yen原售，唔系钱嘅问题了。 问下， 虽然钱都系咁，对我嚟讲都系问题。 钱系冇问题嘅，我唔舍得30,000 yen，我就唔舍得30,000 yen就。 嗰个啦， 呢个 OK 喎，呢个又我觉得咁睇 OK 喎， 但系好可爱。 OK 啊， 嗯， 但系呢、这个唔系呢个又系打光打碎，点解咧？佢下边个灯喺度嘅。下面有灯在这里搞到光全部在下面打上来呢就会变成这样的死款。单边光源我问你是玩够我来的。就是玩我啦，对龙友来说应该没 什么事。所以当年我都定下闪光灯的，去这个场所。 啊，那这些是那些在这里巴金密边，我忘记了它是什么种，是非常之低温就会凝结和溶解的。嘅好似係你放上手就會用噶啦，嗰只它係咪它？唔應該唔係它有毒嘅。其中一種咁樣，佢類似咁樣嘅，你金字邊一個唔知乜鈎字嗰種嘢，然後佢會喺常温室温之下，即係20度附近咧，係會結晶嘅。如果你用手揸住佢嘅話咧，30多度嘅話咧，係會溶翻嘅，做翻金屬嘅。 然後你就用佢咁樣結，佢嘅結晶咧就係咁樣方形的四方形，會轉成唔同嘅方形嘅結晶，咁整用一種飽和結晶法去結到佢嚟，令佢可以結到啲咁呢咁靚嘅晶體，因為佢金屬嚟啊，所以會有種金屬呢種咁嘅光澤咧。咁啊，然後再加工嘅嘢嚟嘅。我冇諗到呢度會有，所以特別特登影同解釋下啦。呢、这個就普普通通啊，佢主要係show俾你睇，呢、这個就啱啱講嗰啲啦，唔同時間佢會 個頭好獵奇， 淨係得頭係獵奇嘅，但係佢會唔同時段會唔同嘅樣俾你睇咁樣啦。影到呢度就已經係散準備散水啦，因為兩點幾就係三點，你見啲好多攤已經係散緊水噶啦，所以我有時我話我見唔到，就因為我唔知呢啲會唔會之前有，我又只能講我見到的，我所唯有見到的。少數艾瑪的呢批媽妹其實係好可愛嘅，但係好少好少人做艾瑪都少啦，陣間冇話咩啦，即係台灘嚟嘅，台灘嚟嘅，唔似但係靚，唔似阿恆嘅，但係佢做得都算係靚嚇，呢啲都有㗎啦，嗰個咩大聖啊，即係多。八十年代嗰啲嘢嚟嘅，大佬。呢只應該仲認到到你，你唔睇你認唔認到？ 有印象，但係我唔出。 嚴文攀柱個作者，佢屋企只貓。 嗯。哦。 即 係唔知有印，我啱好似有印象，但係又記唔起嗰啲。即係寫網上，有寫網頁見到，但係我噏唔出嗰種。 就係咪嚴文攀柱嗰個作者啊？咩五十什麼我唔記得咗啦。佢將自己屋企只貓量化，雖然我有少少想吐槽，係冇錯，你都畫啲女好靚嘅，但係我覺得你只貓可愛啲咯，可愛過你量化之後，放心唔係人嚟嘅，公仔嚟嘅，就好大啫，好大嘅多路，嗱呢啲係冇咁大的，呢、這個比例再大啲，你呢、這個呢、這個細只啲啊，其實但係你影相睇相睇唔到啦，即係啱啱左邊嗰只喺左邊呢個見到啦，到佢半腰嘅啫。呢啲多路咯嚇，全多路就算係官方正常量產品都唔會平噶啦。呢邊就睇唔到價錢先，好似睇唔到，應該有嘅，有寫嘅，只係啲我影得唔好，所以啲字唔夠清楚，睇唔到啫。好撚貴，總之玩呢啲多路本身就一入多路深似海噶啦。五等花架入邊嘅角色，佢著呢個戰隊大西格嘅嘢，咁樣個 sofa 啦，即係。其实唔贵嘅，不过冇乜兴趣咁解啫。 哦，呢个系 FGO 一，学姐，简历学姐，上面嗰个就系水着嘅贝希德。 呢个马良啦，呢个呢种咁嘅 Q 版造型几可爱，几有趣的。但系我唔记得咗系卖得贵啊，定系已经卖晒啦。总之我买唔到。呢个造型系官方嘅，系一张官方图嚟嘅。出咗幾隻，唔知點解都做得唔靚。呢張係其中一種，我其實一間我做得唔靚的，即係呢個啱啱之前講嘅嘟嘟面嗰只啦。啊，佢官方嘅圖應該要再塊面再突少少嘅，即係佢小身嗰種咧，已經係呢、這個係公司嚟嘅，最少商業公司。呢、這個同呢個傑德文做 crossover 賣啲啊剪鉗，然後咁樣 A B 式。你都有商業投入咯，然後賣幾多錢啊？我黐筋啊，真係。 喂，咦？呢個價錢唔好問，不過冇興趣，唔關事。但我唔問噶啦。 你要明白呢嚿嘢係賣緊我記得好似係600 yen 嘅就喺街上邊。呢只 exactly 係呢攤嘢呢個牌子呢一隻嘅剪鉗，普通嘅冇 crossover 喎嗰啲嘅。普通的兩邊都是粉藍色的，香港買得到的，幾百英而已嘛，即是你這樣紅藍色 就變成就是這個傑德文主題，然後就收你1600英，真是懂做生意的。這個應該是 V 來的、還是不是這個是、藍黨的比較少見的角色，這個是星爺、因為我挺喜歡星爺，所以見星爺我就認了。是入面其中一個造型來的，應該是鑽的其中一個造型來的。他給了名字我都不認識，杜拉扎到底是哪個杜拉扎，我最少認識三四隻杜拉扎，三四隻都不像，不過有。 呢個講明係照原版的，佢又仲有其他有唔同嘅，都係講明係照原版嘅，唔係照動畫版去做出嚟嘅模型嚟嘅。雖然嗱，你望起嚟好似一臉衰小的樣子，但佢原作入邊真係咁衰小，因為咁樣一臉衰小的，所以算係幾還原原作噶。呢邊就我只能講正常樣子咧，又認唔出了。阿貓 K 真係仲認到嘅，唔似啊。呢個就少數艾瑪的學完艾瑪，學完貓五 Q 紅都冇咩人做。佢哋兩個姊妹係唯一我見到嘅一攤。呢度好似都係好少啊，總裁。即係其中一個荷羅拉嘅 V 啦，好似係唯一攤，我又係我見到唯一攤。佢就有比較多少少啦，呢個星界，好似有四五個四五攤有。影嗰陣我好似記得係邊個嚟嘅，但係而家已經唔記得咗啦，唔好意思。Q 版嘅就好少數有啦。嗱，佢係出呢檔嘢係專出啲咁嘅嘢㗎。即係咧，嗱呢度順便講埋，啱啱講啦，就係呢啲咧，直接話你贏啦，你唔好問啊，即係應該係俾人問到煩啊，即係呈出咗咁嘅嘢就係贏啦，係俾你贏嘅，咁樣啊。官靈好似唯一隻，其實嗰啲都好少見，已經唔記得咗了。呢個男黨嗰個咯，係麥多奇有幾個啊？但係我都係覺得佢攞唔到個神韻咯，即係呢個幾乎所有展出嘅馬多克，我都覺得攞唔到神韻。你話其他模型嗰部分做得靚唔靚，另一回事，攞唔到個神韻。反而康梅拉就有幾隻可以攞到，呢個都 OK 嘅。你見得同一個人同一攤㗎，呢兩個同一攤㗎。但係馬多克唔知點解個個都攞唔到嗰個神韻，定係我心目中嘅馬多克同大家心目中馬多克唔一樣咧？这个康梅拉就有那种 feel 了，有那种斜斜地的那种 feel 了。这个我是估不到的，竟然沙拉卡都有人做，而且以我们不错的做得，虽然不像， 这个 OK， 即是 不像，不像 就 OK， 但是怎么说，有少少那种型的感觉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角色的属性给我，但是我硬是觉得沙拉卡怎样摆 pose 呢，都是刺刺的，可能是角色给我的印象咯。但是他这个是做得挺型的，但是一喝到个角色和沙拉卡的性格拼在一起，我就觉得有点难过了。这些是的，这里也有，不过就不是姊妹一起了，只是有出了阿妹。阿波罗茨也有啊，不过就唯一一只了，好像是。去到这里我已经是散晒了整个。影相的時候已經是沒有什麼特別，有什麼主題啊，拿角度啊，成啊，怎樣表現得好一點啊，全部 不理的了，已經是就這樣記錄下，有這個有這麼一回事，所以拍得不好請見諒。這裡這一攤全部都是四頁不同版本，這隻不知道為什麼是我知道他想做那種造型，但是不像，反而做得有點怪，其他就正正常常就做得挺漂亮的，尤其是这个这个非常之正。这个就这个直情就是可以晒人的级数的，即是四页最精华的部分，这样理解一个靓妹最可爱的部分。马良做得普普通通的。这个很少见 Luca， 所以影大就做得不靓。这里Lovely 仲少見 ，Ima 已經少見 ，Lovely 仲少見。 梗係啦 ，Lovely 從來 ，Lovely 從來都唔係我冇咁衰啦。至少 Lovely 本家其實佢唔係好流行嘅咋，即係佢喺 figure 圈裏面其實佢唔係多嘅。 總之，好。 林雪我 雪 咗。 有冇雪菜？仲少見咯。呢個係 紅酒真係紅嘅咋。如果 Lovely 有真係紅嘅咋，因為紅嘅多男都唔講，再講得罪人嘅又。 係啊，即係。馬良就仲有啲，但係唔知點解馬良嗰啲臉嘅造型，身體造型 O K 嘅，但係臉就 都微妙嘅， 覺得係啊呢個做得 O K 嘅，次元做嘅，但係呢個就有啲微妙了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，呢嚿嘢本來賣嘅係 係就係咁嘅樣，但係佢本來係有真係刺人心，而因為真正嘅人心，然後做刺人樣的係有件咁嘅展品嘅，即係喺當年嘅嘢，有人整咗嚿咁嘅嘢出嚟，但係呢嚿係翻影翻整翻嗰只樣啦。阿烏拉拉笑容好燦爛，但係唔似烏拉拉，即係長須將軍嗰只啊，唔似可能唔夠大餅面啩，個面太長。 嗯， 所以咪我大部分呢啲样嘅造型啊，都唔太似原作的样子。我唔知佢哋特登啊，定系乜嘢？ 嗯， 呢组啊啊，以我哋个即系依我哋唔少噶，其实啊，哦呢、這个唔知点解男党好乱多，但系啊飞机就好少。我真系唔知点解。 又系一个啦。 呢、這个做得几靓。冇轉到角度俾大家睇啦，但係唔同角度都睇到係靚嘅，即係頭頭都講過好多都係角度限定噶嘛。呢一 part 又係呆咗少少咯。阿黃錦璇個樣係鬼五馬六啲噶嘛，即係佢做唔到嗰種好硬，有少少硬藝嗰種有啲古靈精怪個死一樣咧。我知係難做嘅，即係呢個又主要係咗啲個臀咯。呢、這個冇影嗰只另一邊。因為好難影嗰一邊啊，因為個呢一邊係朝住個背後噶啦嘛，我要走，佢又唔係喺邊邊咧，我影唔到、那個。 正騎士版， 但係個盾我側邊斜斜地望落去咧，係雕花雕得好勁嘅。啊，呢、這個SD 版都算係有嘅，阿家姐，佢哋三個主角啦，學完拉馬嗰三個主角。 嗯。 好似。 皮哥。 做得幾次啊？皮哥嗱，呢個。 呢皮哥幾好。 啊。但是太似了，就有点没那么好玩。这个可能有一点矛盾，但是太似官方的东西又没那么合同人咯，就是在这里面看到会。啊、这只应该是 V 来的、啊、这里有写它几点几点就是这个造型。那个念、啊、是不一样的，一点之后就我有切收为止就另一个造型来的。 嗯。 呢啲都係應該係馬亮嚟嘅，但係一樣就個臉唔係話唔靚，亦都但係唔似攞唔到嘅神髓，但係個身係做得靚，都可以做得靚噶，都好啦。塊面唔知點解全部都唔係似嘅。呢個少數覺得係攞到個神髓嘅，不過就佢太過揾技術了，隻眼係獨立一粒。 怪你！太怪啦，变咗 好虾人影相，我尽力噶啦，尽咗力噶啦，好虾人影相呢张。黑猫即系唔系咩？写我唔记得佢叫咩名 ？I 妈入边嗰只一 U 一四九入边爱好黑猫，我唔记得佢本名叫乜嘢。块面太长，所以唔够浓。呢嚿嘢咧，佢系高，而家呢度睇唔到啦，佢系高速旋转嘅，大概应该冇十秒，应该几秒就一个圈噶啦。我係影得好痛苦先影到佢，但係我覺得好過癮。呢邊反而啲大友係好唔爭氣咯，即係 P D 定係 P D K 話嗰邊唔俾咩俾佢啦，得埃加全嗰度有少數的，因為你攞唔到授權就喺度見唔到噶啦嘛。 哇！揸緊光明煙啊，光明我揸緊又唔意外嘅，光明又係 我埋曬唔使望。啊！呢、這個啱啱講啊，呢、這個動作啊，係有好幾個唔同版本，我唔記得我有冇影曬，但係我最少見到四五個版本，都係呢個動作，都係呢個樣 子。唔知我 林黨的呢、這個之前講啊，超天將啊，呢、這個就係佢平時的樣子，呢、這個係佢 V 嘅造型。啊，唔知動畫化搞成點啊！真係最呢、這個，我記得好似係 V 嚟。呢、这個呢度避開咗，我特登挑呢個角度去影嘅，因為避開咗個樣唔似嘅問題，成個造型係靚噶。呢、这個係又係入邊卡入邊其中一個造型嚟嘅，入邊佢啲輔助卡啊，其中一個造型嚟嘅。但係個樣唔似，唯有就揾個可以遮咗大半樣嘅角度去避咗佢咯。少數，但係幾乎係集中的。不過呢、这個都唔算特別靚。而且是站裝式咁樣影啊，少數地光管腳， 啊，當然啦，阿廣個廣唔光管腳嘅話就唔好光管腳啦，連我去整咧都係俾光管腳俾佢啊！呢、這個一定係本體嚟嘅，呢、這個先係即係之前有個世界漫畫就係用腳去認人，咁我話點樣可能認到啊？跟住認嗰張就係阿廣嗰張腳，一望就知係佢，因為佢係瘦到瘦到不得了嘅。 嗯， 係啊，都係外洋海馬嗰啲啦。好似係我唯一一張見到嘅 Alice。即是艾瑪·斯蒂亞居魯 U.S.49 入邊嘅其中一個非常受歡迎嘅角色啦，咁戀受歡迎就係得一座灰帽啫，其他都冇咯。呢、這個唔記咗，我當刻係記得嘅，而家唔記咗。呢、這個大風蘭果呢啊，呢度就係佢入邊嗰個比賽嗰個嘢嚟嘅，但係我唔得閒去搞佢啦。嗱、呢、這個另一單套套你啊，非常之雖然影得唔好，因為佢。焦點 focus 咗喺前邊，冇辦法聚焦曬兩個一次。我想一次過影曬兩張，但係個焦點對唔正。你睇呢啲姿勢好普通，啱啱你見到好多都好撚鹹濕嘅姿勢啊嘛。你做一隻咁撚鹹濕嘅遊戲，同我講咁亂普通嘅站裝，即係啲隔離嗰啲都鹹濕過你嘅，真係點做嘢㗎？真係又賣曬係啊等等，唔好意思啊。好似唔小心揿咗个，你而家系咪见到都唔见咗个？ 冇咗个入冇咗咯。 我睇下先检视浏览模式。啊，系仲衰，缩图模式。啊，开翻系啦，开翻个原谅翻嚟，唔好意思啊。你话死我已经唔记得佢叫咩名啦。我已經淨係記得佢嗰句嘢啦，已經係。 知我都唔知，唔問我。 啊，千尋啦，就係、是、啊，好啦，我呢陣嘅啫。呢、這個造型好靚，但係係唔係隻手腳長咗少少咧？個比例啊，有啲怪。呢、個本身個角色就已經係以粗大腿同埋蹲位重而聞名的了。所以去到呢度當然係肥大腿啦。呢、這個小女帽係我覺得少數還 OK 的，但係太少女 feel 啦。我認知中嘅少女帽唔應該咁少女 feel 嘅喎，即係尤其是灰灰姑娘入邊嗰個啦，即係呢啲 Q 版都還好嘅，但係太少女啦，即係我認知中嘅小女帽應該係再型啲嘅。啊，呢、這個阿小黑啦，唔係阿小黑啦，但係你睇個樣子都係怪怪地的。你其實睇幾部分係。叫做做得算係靚嘅，但係唔知點解，幾乎所有馬娘個樣都係怪怪地嘅。 嗯， 唔知點解。 嗯。 啊，呢、這個阿星雞另一隻星雞咯。咁啊，即係後邊開始有啲咧，我已經係勾影嘅啦。不過應該睇下，仲有唔少。呢、這個到而家已經係勾影模式嘅啦。求其有啲呢、這個應該係應該係比亞嗰啲 game， 我唔記得咗邊只。 嗯。 呢、這個我直情唔識佢嘅，另一隻 Luca 亦都好奇怪地個面相係怪怪地的，初音有唔少，正常靚普通嘅都見到有，但係 Luca 唔知點解個個都係咁嘅死款，其他部分我知個樣都係怪怪地啊，呢只我就講乜，喂夏洛特喎大佬，當年俾人屌撚到抽筋嘅喎，而家仲有人捉佢啊，你要鳩害真係，呢、這個大和赤旗啦。唔似即系你就咁睇呢个角色咧，你唔会觉得好奇怪啊？但系唔似呢个系突然间佢真系叫咩名添？重炮啊，魔爷重炮，唔似重炮，角色本身靓嘅，即系你睇个样，睇个造型，睇佢个脸上都系正常嘅，但系唔似重炮个样。呢啲咁咸湿嘅，肯定系中国系噶啦，唔使望真系。無論是造型做一個，定是圓形嗰個角色，定是圓形嗰張圖， 中國人知道你要咩啊 嘛。嗯，OK 啦，即係呢啲就呢、這個就還好啦，即係，但係呢個冇至於咁怪，都有翻幾分咯，即係呢、這個拉殘還 OK 啊，籃球咧唔多啊，真係。呢、這個係 V 嚟嘅，阿斯伯係，係烏克蘭，唔係烏克蘭，係荷蘭拉嘅 V 嚟嘅。 呢、這个唔识佢，应该应该系呢 似南似南洋嘅咧，东西东东 嘅南洋啊， 南洋但唔识， 唔熟，因为佢后屘出嗰啲角色我系唔乱识噶啦，而家系啊呢啊呢个应该系中国系嗰啲嘢嚟噶， 又系嗰啲啊，睇一次 南党嗰只呢个造型系真系出咗好 Q 多只，我冇影晒咋，出咗好 Q 呢个造型嘅唔同样， 嗯。 啊，其實啦，竟然仲有 幾得，呢個 corner 幾得。 嗯，咪估咯嚇，呢嚿嘢就非撚嘗試蝦人影。第一，佢打光打成咁嘅死款；第二就係呢個角度問題。如果我用上斜角度，即係對住佢個正面樣影咧，係好怪嘅。你而家見到還 OK 啦個面相，但係如果我係正面影佢嘅話咧，會好怪。而因為佢向上仰咧，如果你跟住個向上仰個角度去睇，去影落去咧，會怪嘅。 我哋新聞時錄過啦，向上惡高惡高頭嘅怪動作， 即係阿長門，其實 好耐冇見， 好似長門，不過做得還 OK 嘅。呢啲我真係冇乜心機影啦，真係一張一張 爛啦。 你見呢啲咧？我仲要避鏡，如果正面 都係 都 係都係嗰啲嘢啫嘛。 而且正面影嘅人本身會遮住咗後邊嘅部分，要咁樣影你先可以正，去方便你正面背面一次影曬啊嘛。 嗯，咪一捻样啫嗰啲，又人工， 呢个好似叫阳山藏，好似系几出名嘅一个原型师嚟嘅，大陆的好似系，唔系我哋讲嗰种做开美少女 figure 嗰啲原型师咯，即系比较偏艺术嗰啲，呢个就系佢历来嘅造型嚟嘅，即系佢有写啦，2023年夏天。每次佢都會整個新造型嘅，今次嗰個係怪獸造型啦，配合翻個怪獸主題，佢呢度展出翻未到歷來啊，即係近幾年嗰啲咯，嗰啲造型都有嘅。嗱呢個係最初的造型就係呢個樣噶啦，呢個係 Eva 嗰個做主題啊嘛，所以有啲去做啦呢度，呢個幾得意，一杯滅菇。個作品名啊，個 title 就叫一杯滅菇。 嗯， 這個就啱啱你咪有個好面相跪喺度個面相好怪，都係個角同一個角色嚟。即係呢個我最記得就係 L 禁止。呢個阿米卡咯 ，Mika 以來地唔多角色咁受歡迎咧，但係唔係好多人做，可能係因為個角色咧官方嘅作用咧個對翼係咁樣叮叮噹噹啊。 嗯， 做得太痛苦啊，所以冇乜人做個翼本身已經麻煩噶啦。一個呢啲做呢啲 figure 咧，尤其是自制嗰啲咧，呢個翼嘅部分好痛苦嘅。你官方都可能肯做咁多嘢，然後去做翻模，但係同人要做咧就好痛苦，仲要上面仲要咁多叮叮噹噹。我估係因為咁，所以佢人氣咁高都冇乜人做嘅原因咯。呢個出完又係啊，哥又係好少，唔知點解好少。呢個又係個 cut 頭啦，但係。后面的背景那些东西是比本体要漂亮，有些我拍到我都不记得是什么事了，这只小的那只我有想过买回去微缩版扭蛋尺寸都要3000日圆，没说笑，都挺贵的。 嗯， 这个成日定唔记得佢个名啊，佢个僵尸嗰只嘛，嗰个造型， 唔知啊， 见答你唔到啊，嗰只，我唔记得以前系喺边个作品入边认识佢嘅，就系日本唔知边度嘅古代出品出土嗰只土偶嚟，攞佢嚟做唔同造型，呢啲系不受控制嗰啲，阿 Power 下面竟然都有意外，有啲似地狱咯，先生。你有冇睇噶呢套《來自深淵》呢套？ 冇睇，但我知道， 知道呢嚿嘢攞嚟做杯蓋真係好撚地獄啊！屌乸聲真係啱啱講啊，另一個阿 Mika 你少數地有嘅，即係呢個係Q 版嘅除咗滅菇之外，呢只嘢我唔知邊個吉祥物嚟，唔記得咗啦已經。呢一攤全部都係做呢只兔女郎嘅唔同角色嘅，不過我冇影曬。滅菇呢只滅菇勁點講啊？好可愛，係我係想要噶，但係我唔記得咗佢係展示 only 定係賣曬，我唔記得咗啊。 即係已經唔係關錢事啊。雖然可能我估睇完個價錢，我都唔係好想買，都唔係好快到噶啦。 嗯， 呢只又係，我呢只我唔識佢，但係做得幾有趣。呢個又係背景同埋嗰只靚過本體，所以歪外邊 ，Kimi 都有啊，即係幾古老都有啊，雖然唔多啦。係，呢個 Piccolo 我一開始爭啲認唔到佢。影得冇影啊，唔係有張影多啲啊，又係嗰個呢對，做得幾靚，但係唔係好似，我只能咁樣講。 嗯， 定係佢其實有呢個造型咧？佢係有呢個造型嘅，應該，但係我唔熟啦。大家知其實 V 我都係普普通通嘅啫。下邊嗰只就大家明啦嚇，我有冇檢查到咧？算啦，冇。 聖彼得曲三統士之一。 左上嗰個男，你識嘅話就要叫 FBI 噶啦。 咦，等先，聖彼得曲三統士出咗秀妹出咗男娘，大腿妹未出喎。啱啱见到又有咩台湾贴咗嘛？莱拉练金刚房嘅莱拉，头先你 Idol Master 嗰个就讲，再加埋呢个男娘，圣碧纽曲三剑侠， 好似系完全见唔到，我唯有相信系冇授权咯，因为冇授权， 我冇授权啦。 呢只咧就 因为 1000 yen，点解咧？因为系净系呢嚿嘢透明裙，可以做到。這個效果最好，看看效果最清楚，即是有些本身有做底褲那些，你將它原本的裙換成這張裙，或者完全本身是不是做裙的，你這樣做就可以做一些透明裙的效果，這個我記得本身是沒有裙的，就是這些，就那個叫壁鳩，我忘記了叫什麼了，就是整個人攝在那個牆裡面，然後你後面為所欲為，當然這裡面有做底褲的。呢啲配件啊，咁樣可以又可梅娜， 呢個可梅娜 OK 嘅，雖然唔係好靚，但係我感覺 OK 嘅，我會有時唔係太靚，反而個會幾舒服，太細緻我唔係中意。 呢只我第一下意識係佢係咪露咗點？唔係。 冇事 ，stable。 OK 啦，呢度開始咧就係78，即是呢個企業廳嗰邊海洋堂，但係企業廳嗰度我已經係冇時間，最後剩翻一個鐘頭左右。第一冇時間，第二冇精力，我嗰陣時已經係散曬噶啦。但係諗住都去到呢個鐘數啦，去行到完場，咁啊繼續行下呢啲。你自己睇，因為企業廳就更加多人影呢啲，我冇仔細咁去影入邊嘅呢啲啦，已經係。又有好多啲，因為呢啲嘢正常情報你街外邊已經影到噶啦，唔需要我特登去影啦。呢個係噴漆工具，呢個係深谷市嘅我哋奇玉呢邊嘅其中一個吉祥物嚟嘅，我喺跌虎嗰邊見到。呢啲就係當地的啦，呢個佢入嘅我名古屋嗰邊嘅模型廠，咁啊呢個係提醒你我哋賣緊啊，記得嚟預約啦咁樣。即係呢啲都係啦，我可以影入邊，但係冇咁嘅精力去慢慢去搞呢嚿嘢呢啲嘢啦。呢個海洋堂啱啱你個角度有影啦，都係影一影，但係大概你望到個攤長什麼樣子的，就算夠數了。後邊仲有少少時間，我有影到嘅，有部分少數有影到嘅，但係喂呢只嚟官方做成咁嘅款嘅，就算啦。Miku呢就好啲，因為佢主要係賣點喺個衫度啦。所以個樣子做得佢比較求其少少喎，即係呢只 Apex 嗰個 Alipex 嗰個糖廠講嘅咯。呢個喺後面其實都有，但係就換咗啦。呢邊淨係除咗阿廣之外，另外兩個換咗啦。呢只又係 V 啦，阿靚咧佢哋，呢檔係唔係好熟？ 唔知乜？唔知我都唔識。 呢個 Abby Abby 咯， 佢 最大最養眼嘅地方唔係佢攤，雖然佢攤好撚大，就係佢派嗰啲好多啲紙袋，啲人四圍攞到四圍都係。雖然因為好少影人，所以你哋可能睇唔到咯。呢啲就係幾間細廠啊嗰啲嘢集啊撈埋一齊嘅。呢個係Good Smile 入邊嘅其中一個，佢話軍收中喎，即係呢個 size 應該1:1嚟㗎啦。即係呢啲我都唔識佢，即係我 當年我全盛時期玩膠玩最全盛嗰陣時都未必認得曬所有廠，而家就更加就係連間廠都認唔夠到啊！有好多，即係當然有啲比較傳統，好耐當年玩開嘅啲，我都仲會認得啦。但係一調翻轉咧，呢啲咧你街度都見到噶啦，唔使我認俾你咯。即係，雖然我知有啲啱啱前邊嗰啲都有啲街一認噶啦。 咦？ 啊，呢個咪少數， 呢個 係因為佢官方 係咯，少數大腿咯。 啊！但係你睇翻之後。對比翻啱啱嗰啲，唔好意思，你個 哇咁收斂啊， 係輕微 咁收斂啊。 誒，你睇啱啱我影嗰扎同人嗰啲幾咁恐怖， 嗰啲太離譜，嗰啲扭正經太扭曲啦啲。 有呢度咧就係體驗，因為佢入邊有幾個體驗，我陣間可以應該有影低嘅。佢有一扎專係俾你做體驗的，呢度就係你可以喺呢度去砌模型，睇試下去砌模型，推你落坑啦。呢邊就係我後屘先知道，原來佢哋有會場入邊有地方賣嘢食嘅。早講啊，我唔使，我又餓又攰又剩，我用十幾分鐘去喺度食個嘢，唔使搞到而家即係成個散曬咁咯。我喺入邊消費咗啲乜嘢咧？就係一個咖啡，一個啲能量水啊，即係有甜味，有啲佢話提神啊、維他命啊嗰啲嘢，仲有佢有個係啲嗰啲係又係甜嘅嘢啦。總之有翻啲糖分啊嗰啲嘢，等我精神翻少少，等我唔使我到頭暈嗰只啦。呢個係會場入邊嘅講座嚟嘅，我唔記得講乜嘢啦，因為冇時間睇。Cospa 又專冇平嘢。 有啦，任何場合都一定有佢嘅。 呢檔係類似嘅嘢嚟嘅，但係冇咩興趣喎。入邊賣嘅嘢都係 DMM， 不過呢度入邊都係賣 figure 的，冇唔係 game 相關嗰啲嘢嚟嘅。即係 Cospa 就嗰幾檔就大家認得啦，記得啦。依然係喺度賣緊 Miku 啊。不過佢又買呢隻，屌啊！真係，哎，幾受歡迎嘅呢隻。 嗯。 暗狼啊，呢邊就係佢個特展嚟嘅，就係賽車米高，但係雖然冇嚟曬啦，每一年佢都有佢嘅賽車米高，然後佢又有佢嘅動車，仲有唔同版本嘅米高，呢個2016年版本啊，黑色紅白色嘅，一睇認得出呢啲。呢個係2017年嗰個係 Tommy 做嘅，你又係Tony 啊，唔好意思，讀得唔好。即係又係嗰啲一望已經望到嘅 ，Tony 好萌嘅， 即係咁啊，認一認咯。即係如果我時間多或者有精力嘅話，應該係會盡量近啲攞多啲角度，因為白色呢部分唔準踩上去嘅，所以啲側邊嗰啲係比較難影嘅，所以我就冇影啦，就咁正面影一張就算啦。反正佢個樣大家都應該見過曬㗎啦。咁啊，剪完之後梗係要過嚟交低啲錢㗎啦。意外地唔係意外啦，其實賽車米高嗰邊啲嘢，幾乎嗰啲嘢全部都係好亂貴嘅，係超出正常咁貴嘅，所以我最終係冇買到嘅。呢嚿嘢咧就點解冇買咧？佢嘅價錢係正常嘅，雖然300多 yen 一罐嘢飲算貴啊，但係街外邊仲會送貼紙，呢度反而冇，所以唔喺呢度買。呢啲咁大大隻，呢只有幾大咧？手掌都唔到，細過手掌。3000多 yen 一隻，我印象中3000多 yen 隻嘅公仔應該要再大隻啲先啱嘅喎，係真係特別貴啊！賽車米高嘅所有精品都係特別 咁入咗嚟呢度一定貴啦。 啊，呢個大陸廠嚟嘅，我影咗好多次先影到中間嗰個啦。咁你打燈打到自己會呢度呢個中間個字啊反光反我睇唔到啊，到底咩操作嚟啊？啊，呢個就當年佢講嗰啲得獎作品咁啊，一次過擺曬出嚟咯。有人就係逐張逐個計影咯，但我就唔得閒啦。你自己有興趣就撳停佢放大，你自己撳停慢慢睇啦。而且我影成咁嘅死款，你都係影喺人哋嗰啲啦。即係呢啲又係準備出嘅嘢嚟噶咯，有呢個 key 單嚟噶嘛。我覺得呢嚿擺法真係識先會咁樣擺法嘅，即係正常佢係唔會企前面嘅。雖然佢係主角最受歡迎嘅角色。但係佢正常應該係會縮去後邊先啱，先符合個角色。 但係依個係識擺唔擺啊嘛。 嗱，呢度就係佢入邊其中一個歐洲名展嘅一部分，我冇影曬。咁啊，有唔同嘅造型啦。我呢個我就認得啦。呢啲就唔好意思太新。 唔識。我好曬。 傳統嚟嘅，銅像嚟嘅，其實呢一個。雖然應該唔係實心嘅，咁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展啊。嘅嘢嚟噶，呢個係圓谷過嗰邊特別展出，呢嚿嘢係真係拍戲嗰陣時嗰個制服嚟嘅。 啊，呢、這個清呢、這個啱啱好揾到個地方係啲人走曬，啱啱好揾到，咁啊影張。呢啲就打卡位嚟嘅，你可以自己扮同呢個怪獸前鬥中嘅，好似呢啲咁嘅樣咧。同啊呢啲打卡位，同阿超人合照啊嗰啲嘢，即係啱啱呢度咧呢扎，其實有剪出好多嘅，淨係影個大啊！你睇睇到咁樣，逐件又逐件影翻啲當年嗰啲玩具啊、發售啊嗰啲嘢。呢嚿應該係好耐之前嘅啦，我印象中。 係啦，睇下面嗰個咩飛文啲。應該係一支早早更早年嘅紅系嘢啦，原曲嘅，但唔知點解又唔係我冇研究 Ultra 雲嘅。 跟住你又想我諗住走噶啦，不過望一望個鐘，10:46咯，等埋個完場啦，誒，同埋影埋個完場啊嘛。咁中間殺時間就仲要揾多啲去誒隨便影一影，有興趣就自己望咯。真係求其影嘅咋？呢張呢隻做得好靚，一比一， 哇！ 因為一般一比一咧，做到咁大隻咧，啲細 detail 位做到會做到好粗糙噶嘛。呢只唔係，啲 detail 位做得好靚，不過就唔准行得，唔准行近黑色範圍都唔准入去。所以我部相機影得好痛苦。啊，呢、這個就佢個竹鞍外邊嗰啲，呢啲應該都係啲打卡位嚟噶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啱啱講嗰扎，佢有扎體驗嘅，即係有扎去俾你玩嘅，但係真係冇時間去。去搞呢啲嘢啦！我呢日直情話你聽有嘢食。如果早少少睇到呢個海報，我就唔使咁痛苦啦。雖然都偏貴，但係尤其揾啲嘢頂住個肚，我真係驚我會暈啊！所以係要買啲有糖、真正有糖嘅嘢去飲，等我唔好低血糖暈啊！呢啲就官方 L 咯，即係你睇啊！呢個係嗰個炸彈少女啊，係咪呢個賣咗嗰只賣咗嗰只啊？你哋官方嗰啲都幾咁鹹濕，呢個又係唔准行近去，即係佢前邊有佢有一米左右，冇一米半米左右啦，唔准入去嘅，只能喺半米外邊懟個相機過去咁樣去影嘅。呢個應該係 Good Smile 嘅攤嚟嘅，嗰個外邊嗰度。嗱，呢個又翻去唐人區，你見大家都執得七七八八，因為你個鐘數已經係4:56，我係翻嚟影完場的。咁佢有啲仲未收攤，咁我影多啲啦嚇。咁既然你都未收攤，而我又記得好似冇影過嘅，咁啦，咁啊，然後呢度咧就係完場了。睇報唔報先。 本次展覽展覽員ご来場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現在の時刻は午後5時となりました。これをもちまして、ワンダーフェスティバル2026冬も閉会いたします。 跟住之後呢個廣播完之後咧，仲有個阿叔喺度講感想。我諗緊就係嗰啲咧，朝頭早校長早會嗰度嗰陣時講長浸臭，我有錄嘅，但係錄咗一半之後就哎呀好煩啊你，我要走啦，我頂唔順了，又嗰時又餓又攰又剩，雜雜唔走啦咁啊。最後行下上去影一張，其實應該早少少影動啊好多人的時候個樣嘅，不過就算啦。嗱呢個就啱啱入嚟嗰陣時啊，個看板喺度，呢度就莫將影出去外邊啦。呢、这個就係入口門口嗰度佢講啦。本來想影左上仲有嘢嘅，但係我影慢咗。呢、这個就走的時候見到，就係由車站去呢度前邊少少就係車站嚟㗎啦。我係影到啱啱呢一張咧，都仲係用個電話影嘅。我係用影咗兩個尿袋，我電話插滿電，然後燒咗一個尿袋嘅電，燒埋第二個尿袋電，然後去到呢度，呢度係影到最後一張啦。我想拍這一張照片的時候，他跟我說不足 5% 電，所以不讓我可以拍相機。我是叽哩剛剛緊緊夠電，我用了兩個尿袋，大佬都是緊緊夠電而已，就是你想想多麼厲害，他的電量消耗多麼厲害，我應該帶個大尿袋來的，我就用了兩個小尿袋過來就算夠數了， 係因為影咗好 Q 多相，而且你因為你影相嘅太密啦，正常你就唔會等佢重新開翻機，然後再咩嘅，就係、是、通常就喺個相機嘅模式度一路頂住。其實嗰個模式係好燒電嘅嘛，大家知嘅嘛。就後屘我就因為唔夠電就唔夠膽咁樣玩，仲要熄鳩埋個通訊個 5G 熄鳩咗佢，應該 4G 都熄鳩埋，所有通訊啊、WiFi 啊、藍牙啊，全部熄啊，全部熄曬佢慳電模式，全部啲電流翻俾影相去，都係掹掹緊啫。所以我提醒各位，如果你真係要嚟要影好多相嘅話，記得插爆電。即係，不過就啱啱緊啦，計算精準，啱啱好離場。呢一張就係最後一張，啱啱好我離開去到可以插電嘅地方，仲係 1% 電，啱啱計算精準。有啲過紅咁樣啦，呢、這個第一次去嘅 Wonderfest， 我估應該都係最後一次啦，就係、是、見識一下嘅啫。啊，其實你話3000多蚊個門票值唔值？我又覺得其實都你睇咗咁多嘢，我覺得都值咯。即係 淨係做咗咁長節目，一定會票價啦。 節目就算啦，就順便嘅啫。咁就 夠咩潮咩大佬咩順便啊？就係呢樣嘢啫嘛。咁我大佬可以撐兩集，我撐咗兩集啦已經。 應該要啦，咁啊，我睇下咁樣啦，咁啊，難得一次啦，即係都係佢個時間關係，我真係好難再去一次噶啦。 係啊，尤其是我 TG 嘅時候，我好難影相嗰人嚟噶嘛。 係啦，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到咁啊，今次呢個 Wonderfest 就到此為止啦。仲有一大慘，我哋其他我唔係我哋啦，可能又會我哋嘅陣間先啊，即係有唔同。 睇情況先啦。係啦，唔好開買空頭支票，睇情況先。因為我今個禮拜會去跑京東馬拉松，有機會有就睇下就唔撞啱。 咁到時先講。 撞啱先講。 仲有好多呢啲咁嘅 event 又好啊，啲旅行見聞又好，呢次我嚟咁耐，有唔少嘅，仲有後邊仲會有嘅。我發嚟摘站睇翻有仲有啲咩同行已經摘站報埋個記者先，唔好似今次咁瀨氣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啊呢個禮拜到此為止啦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。